古语有云：治大国如烹小鲜。 离地新闻睇时事，都要有烹小鲜嘅细心。 我哋唔单止嚟自多伦多，更有嚟自全球各地嘅嘉宾， 包括温哥华、洛杉矶，仲有好多其他地方。 虽然我哋都唔系住喺香港，但系都关心香港嘅。 希望我哋能够用国际时事思考我哋嘅未来。离地新闻逢星期四晚六点半，城寨见。 好，一星期已过，又到咗离地新闻嘅时间啦。大家好，我系 Titus， 我系 Chris。 咁啊，呢个有好多，即系我哋近排有好多technical issue， 少少技术上嘅， 即系少少技术上嘅问题。OK， 咁 anyway 啦，咁样咧就我哋嚟咗呢一集呢一个星期嘅离地新闻啦。咁我哋咧首先咧都仍然咧就要读少少信嘅。咁首先咧想你帮我读呢位仁兄嘅信，好短嘅啫。 咁其實即係我哋呢幾集咧就成日請嘉賓啦，所以都冇乜時間讀信。咁今次呢位觀眾就問波頓究竟係自己走啊定係被炒咧？咁其實我哋網上都答過噶啦，不過我哋而家就再喺度講多次啦。係 Donald Trump 自己講嘅，係佢叫波頓辭職嘅。I Donald Trump informed John， 呢個係佢嘅公開嘅講法啦。John Bolton last night that his services are no longer needed。At the White House, I disagreed strongly with many of his suggestions, as did others i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refore I asked John for his resignation, which was given to me this morning. I thank John very much for his service. I will be naming a new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next week. 我都唔係太記得係幾耐之前啦，但係咧有幾個重點嘅。 舊年嘅事 嚇，幾個重點嘅就係、是、你好，即係話John Bolton講嘅好多嘢我都唔同意。兼且依幕僚好多人都唔同意，咁我冇辦法，我請佢離開啦。咁其實如果關係唔係真係太差嘅話咧，依一個官方嘅答案咧就係話，哦，我同依位下屬都合作得十分愉快，希望佢前來辭咁，就唔需要直接答嘅。咁我唔知道究竟係當日嗰個記者問得太過直接，焗到佢一定要真係即係攬高件衫俾人睇到個。覺得啦，還是係阿春本身真係發言發語到爆啊，定係點樣？總之人哋講到咁白咁啊，相信大家都唔需要再啲咩疑惑啦。 係啦，冇錯啦。咁呢一個嘅時間咧，咁我哋當然啦，即係呢個其實係一個好短嘅信嘅信啫。我哋其實都有好多個信嘅。咁當然啦，有好多咧就我哋都有啲我哋睇咗就算，有啲咧我哋睇完我哋都有少少正式嘅回覆咁樣樣。咁啊 ，whatever 啦。咁啊，今日咧我哋今日正式嘅節目咧就基本上咧就留喺加拿大嘅啫。因為咧點解咧就大家好熟悉華為嘅首席財務執行長咧，財務長咧就係呢個孟晚舟啦。咁樣咧就前年咧就即係2018年十月一號咧就過境温哥華嘅時候咧就俾王家琪拘捕咗。咁隨即咧加拿大兩名加拿大人，一個叫 Michael Covert， 一個叫 Michael Spafford 啦，兩個都叫 Michael， 我哋叫兩個 Michael 咁樣樣。咁樣咧就喺呢一個就喺同月咧就喺中國被捕啦。咁跟住咧就其實咧就中間拖咗好多嘢啦咁樣。咁樣咧就兩個 Michael 咧就同樣咧就喺5月16號咧就喺呢就俾中國咧就正式落案起訴，罪名係叫做為境外竊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犯罪咁樣樣。咁啊，孟晚舟5月27號咧就喺首宗嘅訴訟中敗訴嘅，咁就美國要求引渡嘅罪名咧係符合本國所謂雙重犯罪嘅標準，加拿大可以繼續審理應唔應該將佢引渡去美國噶。咁樣咧，佢主要嘅引渡案咧就會喺8月17號係復審嘅，預期咧明年3月29號咧會判決。當然中間仲有好多其他細嘅即係法律程序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啊。嚇！佢為咗拖，佢又排咗期，又審其中一兩個細微嘅細節啊，咁之類。咁呢啲我哋唔計啦。咁所以呢個只係預期啫。嗱，呢啲其實大家都知嘅。OK， 但係咧就係話，喺到乜嘢時候，我哋開始覺得有啲咩問題咧？就係喺呢一個就喺呢個星期一啦。呢個星期一係講發生咩事咧？呢個星期一咧，Michael Covert 的老婆呢 或者其實應該嚟講咧，係分居嘅妻子，未離婚，我哋未叫 divorce。 Yeah yeah， OK。 佢只係分居妻子。OK， 係嚇個名就比較長，叫 Vina Najibula。咁樣咧，我哋就咁簡稱佢 Vina 算啦。咁樣咧就就佢喺 CBC National 接受 CBC National， 即係個我哋官方電視台嗰個嘅晚間個旗艦新聞節目咧。就有一個好好大嘅一個嘅 interview， 咁就會播出，就星期一同星期二分兩次。咁樣咧，問題咧就係咁，就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個播放本身啊，佢自己本身有啲奇怪嘅，因為咧 National 嘅做法咧，星期一咧就首先喺一開頭頭條當一個 summary 咁出。出個幾分鐘講大約重點啊 ，something like that。然之後咧就半個鐘頭。播了半個鐘頭之後，在後面那半個鐘頭就播他整個 interview 的第一部分，這個第一晚的情況。然後到第二晚呢，個 summary 都在那裡，但是呢去到後面那半個鐘頭，那個 interview 不見了。是了，所以其實本身已經覺得有些 juicy 的了，因為我想我預期，因為他整個星期二晏晝都在那裡預告有一個咁嘅 interview， 有一個 part two 咁出嚟，但係咧一直都冇這個 part two 到最後係冇發生到，就淨係響個 summary 度有佢嘅訪問，有幾個律師嘅意見，有佢屋企人嘅睇法 ，something like that。而佢第一個訪問咧，即係星期一個訪問咧，係好 emotional 嘅，叫佢讀Michael Kovic 寫俾佢嘅信啦。講電話啦，咁之類，即係完全係 appeal to， 即係大家我好感動啊嗰啲咁嘅感覺啦。OK， 咁所以佢丈夫好隱危在旦夕啊，乜啊乜好凄涼啊。 嗱，記住佢係分居妻子嚟嘅，一陣間會再討論佢嘅身份問題嚇。咁所以嗱，我哋大家都知道抽起節目呢樣嘢，對於一啲broadcaster 嚟講唔係一個出奇嘅事。我哋離地新聞都試過。抽起一個節目的，因為點解啊？嗰、那個受訪者，我哋擔心佢翻咗大陸之後，可能有生命危險，又或者可能會被人告，有威脅到佢嘅 career 等等之類呢啲嘢夾埋，所以我哋播出咗街之後兩日，我哋叫城寨幫我哋 take down。嗱，呢種情況唔係冇。OK， 但一定是一些很特殊的情况，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这次他这样安排礼拜一和礼拜二一个完全不同安排，我就觉得很奇怪了。跟着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 Vina 他的立场是什么呢？ Vina 本身的立场呢也都很 juicy 的。Chris 帮我们读一读。 这样的， As long as this situation is continuing in Vancouver,It is very difficult to imagine a way to secure Michael's freedom. They are pawns in this bigger geopolitical game, and it is time for us to take action. Words are no longer enough. 跟住先至更加紧要。 系。 The Minister of Justice does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tep in and to end the proceeding of Meng, 即系呢度古罗就 of Meng's extradition case. So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for all of us to be clear on the fact that.We can end the judiciary process that is within the rule of law, in accordance of the rule of law. It is not in any way to the judicial interference. The minister can act. Whether the minister should act is a second question, and that is the conversation we should be having instead of hiding behind. 嗱，嗰個 whether the minister should act is a second question。第二個問題。这个第二个问题我们在第二节先讨论。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整个礼拜二他直接讲这段说话是并没有以一个 interview 的形式去带出来。但是就以基本上是一个 cohorts 的专家去讲出来。当然 Vina 自己本身 有个几著名下的移民律师呢 是做他的法律顾问。Which is 呢一個嘅法律意見咧，其實嚟自呢個叫做 Greenspan 嘅律師嘅 ，OK。但係其實禮拜二成日喺 CBC 上面咧，我聽到嘅 就係、是、好似呢個司法部長 Alan Rock 咁樣樣。我諗其實嗰句 highlight 嗰句，我覺得已經夠噶啦。 第一句啦 ，extradition is not criminal. It's a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It has a political aspect to it, and the Minister of Justice controls the process under the Extradition Act. He can turn it on, he can turn it off. So it is proper for the minister to stop it if he wants to do that. It is proper for the prime minister or other ministers to speak to the minister of justice about that. 嗱，大家有冇聽到其實有個 trend 啊？你覺唔覺得有個 trend？ 其實冇問題㗎，你可以取消呢個引渡程序㗎，冇問題㗎，你有權咁做㗎。 Okay，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睇到就係話有。這個 interview 由這個的訪問開始、到一些例如 Alan Rock by the way Alan Rock 其實都挺出名的他是、90年代自由黨政府旗下的司法部長 by the way、所以其實你看到其實整個 campaign 我想用 campaign 這個 term 因為其實你看到整個 campaign 呢是想告訴大家知司法部長是有權在任何時候去停了這個的法律程序、讓孟晚舟自由地離開加拿大自由地回到中國、聽不聽到個問題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在這段時間中國政府的外交部亦都連續兩日批評這個加拿大他很多廢話的我不說那麼多我只是說趙立堅喺星期二，佢究竟講咗啲乜嘢？ 美國、加拿大任意逮捕，任意逮捕孟晚舟，就係所謂司法獨立。咁點解以種種藉口干預中國司法部門獨立辦案呢？咁樣商標倒打一把，係咪刷新咗我哋對美國同加拿大政客嘅認識下限呢？咁 嗱，留意趙立堅用任意逮捕，我哋呢邊用先嘅，我哋叫 arbitrary detention。英文就是、其實我們是在對中國的旅遊警示裡面是用了 arbitrary detention 即是任意逮捕這句 我們假設被人聽為什麼我們有一個旅遊警示就是因為一個國家發生任意逮捕這些事件 而為什麼會有任意逮捕的事件就是因為兩個 Michael 被人任意地逮捕了沒 錯啦 是啦嗱，要留意就是說、我有時真的不是很理解加拿大的法例 ,ok,、我們一陣間先講 Alan Rock 的觀點即究竟、司法部長有沒有權隨時停止這個、司法程序被孟晚舟走。但是我想單純地看我們讀了很多東西但是我想單純地看就是這一大堆 人。湊在一起的時候那個 storyline,那個 storyline 究竟是怎樣的呢 是啦那個 storyline 是怎樣你聽到之後你覺得怎樣 第一很多事都可以做、有權做、但是應不應該這樣做還有做了一個後果、如果你說即我不知道香港多少朋友聽我們節目是虔誠的基督徒天主教徒那麼很多的嘛你看看3/11甚至林鄭月娥本身都是一個很虔誠的天主教徒來的嘛我不記得 exactly 那個是怎樣寫的即是凡事 都可以做但是都不一定有益處的即是上帝是用一些很文教的方法去講就是說我你這樣即是跟我拗頸你說是不是不行先我又不會告訴你不行的不過你自己想過咯我收到的意思就是這樣、幾個亮點真的我可以用亮點來講正話嗰位 Alan Rock 就係前自由黨司法部長就話 extradition is not criminal, it's a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嗱，每一粒字其實都啱嘅，因為所謂引渡咩意思啊？喂，你唔係喺我境內犯我嘅法，你只係喺另一個國家犯佢哋嘅法，而佢哋嘅法同我哋嘅法喺呢方面相通，所以我引渡你。但你嚴格上嚟講，你唔係犯咗加拿大嘅法，所以唔係我哋加拿大拉你，我哋只係將你 transfer 去另一個國家。所以嚴格嚟講，佢話。This is not criminal. 他感覺是沒錯的。OK? 而且既然是 administration process, 即是說不是欠你的啦。中英聯合聲明沒有說你一定要 只不過係兩個國家嘅合作基礎嚟嘅啫。咁嚴格嚟講，如果加拿大嘅依個杜魯多或者依一個司法部長同人哋講，我屋企菠蘿湯唔好意思啊，咁唔得閒睬你啊，咁出嚟唔漲嘅喎。所以嚴格嚟講咧，依位前司法部長或者佢之前 Vina 自己講嘅， 佢講過嘅咧就係話 can act 100% 係正確嘅。咁咧其實咧，我哋有陣時同人哋講説話嘅所謂嘅語言技巧咧就係咁嘅。咁啊依位翻Vina 講嗰大輪咧就係 can act。咁佢臨尾咧就留翻條尾嘅，有條藥引啦，中藥嘅藥引啦，可以咁講。Whether the minister should act is a second question, and that is the conversation we should be having instead of hiding behind。咁我心諗嘅做法咧就係話，哇！即係你本來你明知依煲中藥就好苦，就冇人肯飲噶。咁依家呢個藥引出嚟整下整下就話你唔飲唔得啦咁。咁我覺得比較我聽落，即係有時我哋做得。留意城市多嘅咧，對於啲嘢嗰個敏鋭感會比較強，唔係話我哋捕風捉影，而係話哇，你行到呢一步，你想下一步，你想做啲咩嘢咧？佢話 ，and that is the conversation we should be having instead of hiding behind。咁究竟係邊個 hiding behind 咧？依單嘢揚咗出嚟咁耐，慢慢周拉咗社會討論咗咁耐，咁啊司法部長亦都唔係冇講過嘢，杜魯多亦都唔係冇講嘅。佢咁做應唔應該係一回事，你同唔同意佢咁做係一回事，佢咁樣做對加拿大同中國嘅關係啊，各方面啊，長遠嚟講係好事定唔好事，係一個問題。但係我唔明白點解佢話 instead of hiding behind 係咪即係話有人故意想隱瞞啊，或者有人想唔提咧？咁我作為時事評論嘅角度咧，我聽到依幾個字咧，我就覺得。唔好對路。 嗱，首先第一樣嘢 ，Vina 話佢到今個禮拜一先至出聲，我哋大家都知道啦。阿孟晚舟被捕幾耐 ，Michael Kovic 被捕都係咁耐。OK， 嚇，好簡單嘅啫。咁所以其實你睇到就係話，但個問題係咩嘢咧？阿 Vina 點解等到呢個時候講咧？佢星期一嘅 interview 入面，佢話因為佢要確保佢。分居丈夫的安全，OK， 嚇，好強調，我不是講佢係丈夫，佢係分居丈夫。嗱，呢個身份都好緊要嘅，嚇，即係佢個分居丈夫的安全，所以我不出聲住，即係我不想我講嘢威脅到佢安全。OK， until right now， 但係點解而家又講咧？而家佢咁樣講嘢都有機會威脅，Michael Kovic 即係佢分居丈夫個安全噶噃，係咪先？所以其實佢呢句説話咧係幾可圈可點嘅。所以我有一個感覺，我最初 share 呢段新聞嘅時候咧，有人話我唔中意陰謀論，但係呢單嘢由星期一到而家呢單嘢一路發生出嚟嗰種。阴谋的味道实在太过浓烈了， 或者应该咁讲，我所谓阴谋论呢个字，其实那个定义或者个方睇个方法应该拉阔啲。你同我实在唔应该怀疑，亦都冇理由去怀疑阿 Vina 嘅道德立场，又或者佢个人嘅操守啊，或者所谓嘅agenda。咁讲真，作为分居妻子，佢希望自己嘅分居丈夫冇事，天经地义。爭在你用咩方法，同埋當局有啲咩可以做，有啲咩唔可以做，又或者應該有啲咩應該做，有啲咩唔應該做。我唯一覺得比較大嘅拗頭嘅地方咧，就係 instead of hiding behind， 喂，冇人 hiding behind 喎，加拿大邊有得 hiding behind 㗎？你冇得河蟹，冇得喺條街度有啲警察推啲記者咁唔得㗎嘛？咁至少呢度我冇聽過咯，可能有我唔知啦嚇。咁啊唔可以㗎嘛？咁何來 hiding behind 咧？即係呢啲任何即係好似即係我唔知道加拿大有幾多個網頭或者幾多社論評論嘅，即係係可以唔同嘅階層都去討論。咁我對呢樣嘢就比較敏鋭咯。 係咁，但係當然最重要嘅問題，我覺得其實而家最大嘅問題係咩嘢咧？我覺得佢哋所有嘢實在夾得太緊要啦。因為嗱，首先我一路都冇討論過 Vina 嘅背景。但其實佢在呢個事件入面的背景，我覺得是很重要。Vina 的背景，首先我頭先一路強調是分居妻子，用英文，佢哋兩個是 separate 咗嘅。OK， 呢個第一。 嗱 ，Vina 本身佢係阿富汗出世，試過家鄉被綁架。CBC 嘅 interview 第一晚嘅時候有提及過呢一樣嘢，可能博取同情或 whatever 嚇。咁的而且確個姓亦都唔係一個好常見， 係啊，係啊，一定唔係 西方 人 嘅姓，係啦。咁所以呢樣嘢聽到嗱，跟住呢樣嘢就特別啦。佢曾經喺中國讀過書，居過留， 嗯， 係啦。同埋佢唔係 novice 嚟嘅， 嗯 嚇，佢唔係一個普通嘅妻子嗱。佢同佢自己認，佢同 Michael Gove 認識係喺大學讀graduate school， 即係碩士博士嗰啲嘅時候識嘅嚇。佢自己本身係一個 geopolitical specialist，OK？ 而佢哋兩 政治專家 係啦。而仲有一樣嘢好特別嘅呢樣嘢，呢個細節好特別嘅就係阿 Vina 自己承認 Michael Gove 向佢求婚喺邊度啊？聯合國，在聯合國總部 ，Michael Gove 當時是加拿大駐聯合國的使團成員之一。即是他講呢堆說話，他不是一個、普通妻子，即係 唔係話普通嘅，哎呀，我老公擔心佢， 即係唔係 desperate 啊？即係唔係我緊張，我咩嘢？所以邊啲人俾我意見，我總之講咗出嚟，最緊要我老公安全就得。It's not that， 唔係呢一樣嘢。佢係一個對國際關係、國際時事係有認識嘅人，佢自己都喺聯合國做過嘢，佢自己亦都喺 civil organisation， 即係嗰啲民間團體度做過嘢。即係換句話嚟講，佢呢度講嘅每一句説話、每一個字，佢都知道自己講緊乜，知道講呢句説話出嚟之後會有乜嘢 反彈， 係有咩反彈，有乜結果。Everything she knows。OK， 呢個第一樣嘢，所以我夠膽咁講啊！我夠膽咁講，我好懷疑，再加上佢係只係一個分居妻子嘅身份，我唔知佢同 Michael Gove 嘅關係係好到乜嘢地步，亦都係惡劣到一個乜嘢地步，令到佢哋 separate。I don't know 嚇、我唔評論佢嘅私事，但係有一點我會覺得嘅就係，我會喺呢啲嘅事實之下，我好懷疑。佢講呢啲嘅説話係咪真係佢真心，抑或其實係 所謂嘅引導啦？ 係啦，嗱，當然佢可能好緊張 Michael Gove， 佢真係好驚 Michael Gove 會冇命，又或者喺中國坐好耐監冇事、 受苦啊咁樣。 係啦，佢可能係咁樣諗。I don't know。但係。你睇到呢堆嘢嘅時候，我有一個好強烈嘅感覺，好對唔住。呢位網友同我講話，我唔相信陰謀論，但係我睇到呢堆嘢嘅時候，我冇辦法唔向陰謀論嗰個方向去諗咯。 不如咁講啦，我實在有好多令人哋懷疑或者令人哋好多聯想嘅地方。即係陰謀論啲嘢咧，就係話你唔可以話一定有，亦都唔可以話一定冇。即係有陣時有啲人嘅性格嘅 behaviour 性格咁，你夠可以話誒邊個邊個罪犯涉嫌偷竊，咁你話喂佢已經有積犯，之前試過五六次喎，咁你都可以同我拗，即係佢之前五六次還掂，佢今次唔係偷竊咧，佢可能係唔記得俾錢啫，或者想買扎花氹阿媽開心，你唔俾嘅咩？你即係如果有啲人係真係， 即係有好多呢啲嘅可能性，即係 翻我頸嘅槍唔漲嘅， 係啊，即係我可以話我同情佢， 應該咁講啦。真的有很大的令人合理懷疑的地方， 是沒錯、即我可以說我都可以很同情他的，始終是他的家人被捕、被拘留在中國、所以這個但是他整個我由星期一到星期三整個 campaign 給我的感覺就是 Everything is so artificial， 而這個 artificial 誰做出來的這堆輿論、我不能不懷疑中國在後面有一手，我不是百分之百，我唔係百分之百，當然我不敢講話，哦，中國肯定是操控他哋呢班人講呢堆咁嘅嘢啦。I don't say that， 但是我有合理的懷疑，中國在幕後 做咗呢場戲出嚟。 不如咁樣講啦，不如咁講啦。Neutral 你講啦 ，China is different and China can say no。咁大家都知道，為大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唔單止強大，有5000年文明嘅尊嚴啦，而且係好特別嘅。我哋唔可以用普世嘅低等嘅價值去得嗰200年、300年立過歷史嘅北美洲咧，去 judge 呢個4000至5000年嘅古老文明帝國嘅所謂嘅國情嘅。咁我唔記得以前睇過邊套笑片啊，就有一個好特別嘅一幕，就點樣咧？就話有個類似江湖大佬嘅物體咧，就判咗入獄，咁嗰啲馬仔咧就真係好有義氣啦，就想辦法要入去救佢出嚟啊，探佢依樣啊嗰樣乜乜，衝鋒陷陣，好似唔係衝鋒陷陣，總之就唔知左多右寡咁樣捐到佢一睇，個人個。那個下巴跌咗地，原來個江湖大佬咧，即係佢話就話坐緊監，原來佢裏邊住咧係 presidential suite，OK，總統套房。傾下傾下偈咧，原來一個江湖大佬入到嚟坐監咧，原來咧佢嘅生活享受咧就唔差過佢喺出邊自由嘅時候，甚至更好。而且佢啲同佢同監獄裏邊嗰啲話得事嘅咧，就全部都好老友。係，咁就確情我就唔講咁多啦。咁啊，總之就係。即係 it is not what it looks like， 係 咁樣啦。咁究竟喺個 case， 即係我當然啦，我哋唔好話講陰謀論啦。咁啊，睇表面證供咧，就咁樣嘅。即係呢個孟晚舟咧，就當初喺機場被扣押咧，係有曬原因話俾你聽。跟住就等排期嘅上訴乜啦乜啦。咁啊，至少你政府係俾到你睇到係因啲咩事拉你嘅。咁呢兩位 Covid Michael 咧。是被人扣押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当局没有告诉人你两个人涉嫌犯了什么罪，是直到孟晚舟上诉失败那轮，我不记得日子了，才公布他的所谓的依法怀疑的罪状。只是这两件事分别都很大，我们就觉得哎呀死了，共产党是一个很难民政权来的，会不会斩杀斩他，会不会割了他某忽嘅肝啊，或者個腎啊，去拎佢販米，內臟咁乜乜，你知我哋成日聽啲共產黨一啲好多劣行噶嘛，咁佢喺即係監獄裏邊，咁過緊咩生活咧，或者其他嘢咧，咁我哋作為外人嘅又真係即係呢啲嘢我哋看不透嘅喎，係咪？ 係咯。咁所以其實基本上我感覺就係話，其實成個 campaign 嘅目的就係有少少係俾話。向加拿大政府作出強力建議，就是請司法部長咧，就即時去停止整個司法程序，讓孟晚舟離開。 嗱，佢冇咁講，佢話佢可以咁做， 佢可以咁做。但係我感覺就係佢好想司法部長咁做， 或者不如咁樣講啦，將個時間而家6月份啦。推到6、7月之前，首先咧就喺某個地方一個大嘅城市咧，就首先發現咗個肺炎啦。咁跟住整下咧，就原來咧喺某個地方嘅砧板咧，一啲三文魚處理過三文魚嘅砧板咧，就發覺我嘅理解魚咧就冇肺嘅。咁原來冇肺嘅生物咧係有肺炎嘅，即係盲嘅人都可以偷得國家機密啦。咁整下，我最近碌啲新聞咧就係話，原來加拿大出口龍蝦去中國咧，就係我哋證明呢啲龍蝦係冇毒嘅。 Okay. 以前中國有個成語就叫做50步笑100步，現在就不是了，就倒轉了，就100步笑10步。 OK， 我覺得2020年最精彩的地方就是這個地方。 我想其實到最後我想都是用 CBC 另一個受訪者，一個移民溫哥華移民律師 Richard Kirkland 說的，就是 Don't use medieval method and grab person from the street。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對中國最好的一個的建議了。好，那麼這一節的時間就差不多了，那麼到下一節的時候呢，我們就真的討論呢，就是可不可以和應不應該該了，就是加拿大這邊要做的事。那麼我們呢下一節回來跟大家再談過。Thank you.